痛快去感动，

是我、哦哦哦、嘿呦，是谁为你而争斗，是谁为你而担忧，是我、哦

时候脾气发疯、oh, 耐心当垃圾桶，让我轻轻地说、oh, 开心的时候笑到肚子痛、oh, 因为有你 I'm not alone。 有自己的步伐摸索，美丽的风景太多，想要走遍世界每个角落，没有你怎么够、oh, oh, Bino Bino 我们去兜风， Bino Bino 加速带我走，留下美好精彩内容， You've stolen my heart。 Bino Bino Let's go E-I-I Bino Bino突发奇想，天马行空，我知道你懂。阴天晴天都是一天，谁能阻挡梦想最大？我只是现在看见未来。 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旗下业务 工商注册、会计代理、 商标注册、专利申请、 建筑资质代办、互联网资质代办、 贷款代办服务、法律咨询服务。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电话52514000，记住52514000，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 怎么释放、哦、原来这那么受伤过后才能够体谅，喜欢的快乐应该怎么收场。我的爱不说谎，一旦决定就知道前往、嗯、可惜这一次的旅途不能够到达，很失望，可是我还拥有回忆的天堂。 Inside my heart 你的每句话在我心积成海洋。 Inside your heart 是否也能像我一样累积成流沙，最后天亮遗忘。我的爱不说谎，一旦决定这一次的旅途不能够到达，很失望，可是我还有 静静留下，最后天亮遗忘。原来爱经过了伤 ，Inside my heart 会有让人勇敢的力量。 带错那真遥控器，没充电的相机，想到马尾没有橡皮筋，我迷迷糊糊刚睡醒，为了准时遇见你的出现，像是简讯随时提醒 One two falling in love， 就算言不及义没有话题，错过一部约会电影 Free for 不用太在意， It must be good， 我的爱情是在你浏览网站， Oh come on show me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my baby，是跟你浏览网站 Oh come on show me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My baby和我恋爱，带我去玉林一看夜景，叫我找北极星，一路上塞车也没关系，多放几首歌一起听，围绕电视看着我的眼睛，找寻